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们有一激动忘了自己身份的事儿吗？ 一激动忘了自己身份？ 对。 我好像 比如说你激动，你想亲洋洋，可你忘了自己的身份，你只 等会儿我什么身份？我忘了哪个身份了？ 洋洋只认可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忘了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事儿没关系。我只要他记着我是他男朋友，这事儿就行。 李丹，我也是一激动，哦，王大磊，你给推开了，那他也是激动忘了自己的身份。 小花啊，你还记着自己的身份吗？ 小柱，你有没有一激动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呢？ 有。 比如说 小柱一高兴 喝高了 就到这儿来随便吃随便喝， 对 忘了自己是一个雇员的身份。 有人在外面呢喝高了一激动也是 回家去跟他爸忘了自己是儿子的身份。 丢三喝六是吧？ 对，凯文，咱们俩我就问你，咱们俩谁是爸爸？ 哦，这话是小柱问的呀。 你以为他爸爸问的？ 互相都质问了一下。 喝多了以后啊，小柱跑各个桌上买单，你就是一激动忘了自己的身份。 对， 我应该是跑各个桌上去结账去，应该是交钱了。 你哪那么精啊？ 老大街上维护这个交通治安，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自己也是个违法者，替别人家张罗事儿。 天，张婶，您往这里桌里，哎，那对对对，你们仨坐一块儿，您往外头这桌来。 哎，说完之后自己回家了。 好嘛，我搁人裹乱了，我跑了。王大磊也有忘身份的时候，参加一个什么什么节目，他是当嘉宾。哎，一激动窜台去了，我就是这个，下面咱应该这么进行。 对他引导、 哎、导演， 对，结果呢？ 结果 剪了呗。 对， 我就很少因为这种激动啊，慌了手脚，乱了分寸。 哎，谁说的？小花，你经常有同学聚会的时候， 一激动忘了身份了，不知道这两位已经结婚了。 哎， 你还想 跟人家男朋友谈的火热？ 哎，对了。对，然后那个一激动了就忘了你的身份了。 我是为了让他俩能凑成一对儿，但我不知道他们俩。 对，你是介绍人，后来把人本家给轰走了， 忘了身份了。这些我们都留着面子，不好意思说。 哎呀，没有真的可说的东西，是不是？我也是一片好心嘛。 就让人当成了驴肝肺了。 哎， 啊，咱们还说一些法制上的事情啊。 小花， 你确实应该学学法律了。 你这话当打你嘴说也太难了。咱们看一些什么法制的事情？ 你们有时候激动忘了身份，小事儿还好，替人家维护个治安了，认错个人呐，上错个台呀，收错个钱呀，就是 吃错个药啊， 对， 停错个车呀， 可以理解啊，原谅。如果你们要是碰上下面这个事儿，我就得提醒你们了，这也不是忘了身份的问题， 这是忘了什么问题？ 这是你们要好好琢磨我是谁的问题。 你是谁啊？哦， 我是说你们自己是谁。 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知道啊。 人生三大拷问啊，你是谁？ 然后呢？ 你去哪儿？ 第三大拷问，小花，我现在着急知道第三大拷问，我是谁？我去哪儿？记住了，第三项是不是什么？ 我干嘛来的？ 哎，我是谁？我去哪儿？我干嘛来？哦， 我来这干嘛来的？ 这全忘了，这都得我七十以后挂着牌的时候问问。 人得一辈子认识自己，认清自己的本质。你现在才认识到哪儿啊？你以为的王大磊就是你真正的王大磊吗？ 你已经不是，你不是现在的你了。 不是，你有双重人格，你其实是王大磊甲，你身上还有一个 王大磊丙。 乙呢？ 你这人格分 甲丙，乙呢？ 有乙，乙特小，因为你多重人格，你不平均。 他家里想加一瓶饼干。 你现在觉得你做的这些事情，你知道你潜意识怎么想的吗？你的本我，你的超我，你的自我。 小花，你知道？ 但是我 知道，我是会类推你啊。 我知道人生三大疑问，是吧？我们要去哪儿啊？我的未来在哪里呀？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呀？我为什么而活呀？揪着自己，想一想这种深层次的问题。 我这是三大疑问，它是三大拷问。 对对对，他还得揪着自己， 提溜着自己。别以为天天吃个小龙虾就都够了， 你就天天自己提溜着自己， 得想，得认识。 你认识到什么了？ 得学习，得成长， 全是空话。 所以说呢，这件事就是发生在一个大妈的身上啊，一激动忘了自己的身份了， 忘了自己从哪儿来，自己是谁，自己干嘛。 对，她呀报警说什么呢？有人偷了她车库里的烧酒，被她发现了。 哎呦， 大妈还挺勇敢，跟这烧酒贼啊扭打起来了。 呵， 结果呢，她抓小偷三刀子，小偷抓她五刀子。 我跟你讲讲， 这说明啊，大妈呀这手没完全抓住对方。 这是这么回事，偷酒这贼呀身材呀不够魁伟， 哎，小一点，所以那酒啊，头一坛子酒没拿住，才脆了。脆酒这声音呢，惊动大妈了。 嗯、 大妈呢，她不有坛子酒吗？ 啊， 你知道就有什么像什么吧？ 哦，像 大妈那身材，哎，就扭打起来了。 哦、 扭打起来，那大妈呢，这个一时来的勇气，就跟她一边扭打一边报警。 对，怎么能一边扭打一边报警？ 他就想办法。 下面被挠了五道子吗？ 对， 你不能说大妈是个平常什么都不会的。 对， 这大妈会翻折手指。 什么叫翻折手指？ 就翻手腕子吧。 啊，握手。 哎呀，一下就让那个跪地上了。跪地上以后呢，坛子大妈呢就一边控制了这 个。什么叫坛子大妈？ 不是，咱们就假设吧。这位大妈一边控制了这个贼，一边想办法报警。报警以后呢，大妈是心里啊这个舒畅啊。 哎，我觉得大妈这招像小时候玩那个，俩把手插一块，哎，往里窝。 对， 哎， 结果警察同志来了，把这个贼给制服了。 哦、 大妈也得录口供啊，出现什么问题啊， 对， 也得请 到了。得有原告。 派出所。 大妈请去派出所以后啊，整个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 对，可逮着坏人了， 那么大岁数制服一个贼， 嘿， 大妈那种喜悦溢于言表，那个嘴角啊，就是好像 这辈子没逮着过坏人， 身上又是奖状，又是奖金，又是慰问信，又是锦旗，哎呦，大妈就美好的憧憬啊，在脑海里边翻腾。 当然还有慰问信呢， 让人见喜。恭喜！ 过年了， 非常开心啊！ 哎呦，那种警察同志呢也很高兴。 大妈这回估计能得见义勇为奖。 嘿，正说这事儿呢，过来一位警察，坐。 哟呵，说这贼吧？ 什么车？对， 说贼。 对，不刚才说这过年，说那贼。 不，这小伙子冲着大妈坐。 不是，就说对大妈这个表现过分激动有意见，也好好说劝人，这也就合适了。 一个请字都没有，坐呀，坐那。 哦， 就是他们小声聊了一段，然后那大妈留下了。泪水， 给大妈说哭了，给大妈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是吧？他爸一登楼没带钥匙。 不是，大妈挺高兴的进去，为什么他们嘀咕完了，大妈就流下了泪水呢？ 就是说，这大妈贼虽然逮着了，但酒实在是一瓶都没留下，都在那一握手时候给握碎了。 哎呦， 还是后反劲儿，发现自己也受了很重的伤。 好嘛， 刚知道疼啊！ 这个警察同志一说，大家才知道。 嗯。 您知道有个叫贼喊捉贼吗？ 哦，监守自盗，其实大妈自己偷自己酒。 嗨，那不吃饱了撑的吗？偷酒这个是贼 啊， 这大妈也是个贼。 偷什么了？ 偷什么呀？ 嗯， 偷三轮，偷自行车。 明白了，大妈是偷完三轮往家运酒，结果让小偷给偷了。 所以三轮车是小偷的。这是一个连环的追车案、 这是盗窃和反盗窃，报复与反报复， 索取与反索取、 你们听明白了没？ 关键是这个偷三轮车是九月的事儿啊，它不是一码事儿。民警就发现这个大妈其实有问题了，大妈呢就哭了，说我这辈子其实真没做过什么坏事儿，谁知道就做了这么一次就被发现了呢？ 多幸运！现在这一次坏事都不能干， 这叫自投罗网。王大来，我再强调一遍，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明白了、 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哎， 这跟我身份有什么关系？ 你想想，你先偷过多少东西？ 我偷过什么呀、啊？ 你偷过嘴巴？ 还不止一次。 嘿， 还偷过嘴巴？ 偷完嘴挨打，挨打嘴巴。 你也留下了就悔恨的泪水。 我还留下握手指的印儿。 我这辈子没吃过什么坏的，谁知道就吃了这么一次，就不行了。 偷一次还是坏的，我说没人看着呢。 这个大妈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东窗事发。可是下面这位大妈呢，却勇于触碰新科技。这位大妈与银行的 AI 机器人进行了一场灵魂对话。街坊们听了这段对话，大家说：“哈哈，这语气，这动作，让我瞬间觉得老奶奶好可爱呀，还有点萌萌哒，就感觉老奶奶呀是跟她小孙子、小孙女儿斗嘴一样，很平和。” 但是你要提高服务效率，你们那工作人员在里头哄孩子。 我们不怕你的哥哥姐姐的，他还没你的大丈夫呢。 看着他是不是哄孩子呢？你放心，瞅着来，我帮你瞅着，不要哄孩子。 你不要吃胖了呀，跟我说话就可以了。 我不问你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小猪，

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咱们再梳理一下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于西林草原的金头巴脑。那么这个金头巴脑呢，咱们是500克，也就是一斤一大包，给大家十大包。另外这个卤羊杂呢，是200克一包，咱们是两大包，它是纯纯正正的羊杂，299，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走了。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东二环南段、东三环全线、东四环南段、东五环中段，全部都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西部城区西二环全线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以晴天为主，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偏西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9到-5摄氏度之间，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都是3，感觉干冷。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林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在东方，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大街酒吧里，大磊， 嗯， 你们家李大红闯祸了。 闯祸了？为什么是我们家的？ 都不承认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我怎么到现在都不承认呢？ 为什么不敢承认？ 谁不敢？就没这么八宗事。我就不同意。 那天吧，其实李大红是好意，你可真别怨他，别骂他去。 什么事儿？ 他跟仨朋友在饭店里聚餐，就为了阻止同桌一个男孩买单，就伙同着李大红啊， 把这男的给摁那儿了。 就不让那男的付账。李大红呢，开始开玩笑的，后来李大红急了，就怕人家付账啊，急了拿啤酒瓶把脑袋给开了。 你说的没轻没重，老这样。 对方也有点着急了，说你干嘛认真呀？你怎么真上手啊？ 就是啊， 对方跟李大红俩人就撕不起来了。 那他哪是大红的对手啊？ 对呀、啊，这你了解啊？ 你也缝过针啊？ 你不知道这个大红啊，还真是练过，三五个小伙子到不了跟前， 哎，三拳两脚， 将猛虎打死。 没有，把饭店的一幅价值好几千的字画给滋啦给弄坏了。 不是他们打架吗？ 嗯， 怎么撕字画干嘛？ 吓扑了。然后就把那字画给扑到地上了，李大红一脚又不小心踩上去， 没扎屁股吧？ 反正过程非常复杂，俩人其实也因为都喝了一些， 嗯， 所以呢稍微冲动了点，因为你也知道大红那酒性，喝多了非约你出来到小公园。 幸亏我是没去。 你是想没去来的，那禁不住你大红三拳两脚啊。 我跟你说，那天在小公园我看着 你，看 你老说你没去， 你还当你没去，你意识是没去， 我肉体在那儿是吧？ 魏大红， 对，你的心是没去， 对，你的人却到了， 我已经真魂出窍。 所以你应该理解，他喝酒，他开始是高兴是助兴，但是打完了以后也给人啐了，这傻了，想起你来了， 找你借钱来了。 你借了吗？ 当时他也没说清楚为什么呀。 他好意思说吗？他形象不就毁了吗？本来 他有什么形象啊？ 在你这儿本来就不稳定， 一直处于最低谷。 字画好几千块钱，茶杯碗碎花好多钱，李大红表皮伤没大碍。 没大碍你说的干嘛使？ 那男的缝了六针， 那男的估计是朋友也好说， 所以当时警察来了就说了，你们这逢年过节朋友聚会你得适量啊，别以为酒后了违法就好像不受处罚似的，一样的，还是个小丫头， 嗯， 手太重了。就李大红说了，我也不知道啊。李大红现在收心了，不 是收心了，是让人给收留了， 面壁自省呢。 哦，我以为给拘留了呢。 民事，民事， 民事的，这事都是朋友，人家也没追究嘛。 嗯， 对。 现在李大红在家练穿高跟鞋呢。 不是， 踩废了一个鞋厂了。 不是，这又准备作什么妖？ 这还不是因为你吗？因为这事儿，他会觉得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哪有个淑女样啊？虽然说李大红对你一片痴心，但是也得你愿意吧？ 对，这是关键问题。 不是什么踩一高跟鞋都行的是吧？ 嗯， 多新鲜 的。他就琢磨王大磊喜欢的淑女型的，端庄的，比较文静的，长发溜肩的，开车得这么事儿的，这个 开车怎么事儿？ 坐在盆景旁边得这么事儿的。 嗨，他坐盆景旁边， 到时候哪天穿高跟鞋在你面前一亮相，让你迷得不行不行的。 不能，给我熏的能不行不行的。 哎，那最近他的那事儿你又知道了吗？ 什么事儿又？ 就是他穿高跟鞋啊。办事儿， 嗯， 还挺远去，义乌， 穿高跟鞋出去练走道去了， 上义乌，上外地 练练脚力。另外都说江南女子美如画，到底怎么样的温柔可人呢？莺声燕语，我得到那个义乌学学去。 义乌都学小商品批发的， 走了三个多月呀。 哎呀，总算到了浙江义乌了。 嗯， 好嘛。 嗯，你看没钱了， 多新鲜。 到了义乌都磨到大腿根了。 怎么办？我先提点现金吧，提20000块钱。刚说提完钱，就遇到劫匪了。 哎呦， 李大红那是什么人呐？ 那劫匪算倒了霉了。 什么？你敢抢我的钱？ 哎， 我来这儿一趟不容易啊，山南的海北的， 干嘛卖艺？ 南来的北往的，你抢我？好嘞，我今天呀，我不给你拿出十分的功力， 动动小拇哥， 哎，动动大脚趾头， 用半拉舌头就说死你。 穿着高跟鞋我追你，你看我追得上吧？抢钱的男子跳上电动车， 嚯，骑电动车跑！ 李大红不顾一切的一屁股就坐上了个电动车，搂着这个盗贼的腰， 他是跑不了了。我跟你说， 远远一看像一对正在热恋期的情侣。 好，这是一贴衣靠， 贴衣靠。左转弯的时候，李大红一使劲一掰腕子，嘿，两个人连人带车狠狠摔倒。 嗯， 李大红把钱那么咔叽往回兜里一装，报了警了。 先装钱后报警。哎呀，符合他性格。 这关键没有证据了，把钱先拿回来。你怎么能先把钱拿回来呢？这就傻。 他不管他呀。 大红太傻了。 大红扣着这劫匪的腕子呢。 嗯。 哈，一直死扣着，一直到这个警察来了。 对。 俩人同时被抓获。 回去分别审讯。 事情真相大白，那当然是咱们大红，这算是勇擒歹徒了吧？ 嗯。 当然抢着他自己的钱啊。 那也算。 回来，李大红这两天在咱们小区净溜达了。 我赶紧跑吧。 到时候就怕你心啊酸跑了。 我觉得大雷，你得想想辙呀。 我这外套又留那儿了。 人还是跟李大红走了。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是，我的好吃的可不能让他们发现，藏在这儿。哎，来了来了，出门了， 快点快点快点。哎呀，这怎么样？还不错。哎，你说他没事老收藏着也不跟他分享， 真是的， 什么人呢？ 收藏他也 你看那堆都割坏了。 对呀，你看这幸亏是有蜜蜂的，哎，你的还不错哈。 我这也长毛了，不过还可以。 那你还咬？哎呦，这不好胃口，你真是。 我说太饿了。 嗯，哎，我刚听你那脆的那不错，嘎吱嘎吱嘎吱， 那是指甲，要你咬手了。 哎呦，你饿成什么样？几天没吃了？ 嗯， 哎呦，这还酸奶。别剩下，别剩下，别剩下啊！ 剩过去。 嗯， 回去拿一下东西，拿回家。 回来了，赶紧，擦，快快快快，擦好，擦好，擦好，擦好。 哎，哎，外面风真大。 是吗？ 嗯。 哎呦， 我今天呀、啊， 你注意没戴帽子吧？ 都不想出去吃饭了，中午。 哎呦，是吗？那饿着哪行啊？别这样， 你回去吧。 我先垫垫。 垫垫。 哎， 拿什么垫？垫垫哪儿？ 哎， 你哎，我跟你说，你要不去医院，你别自己垫垫。 给你插销。 什么呀？你们说什么呢？ 你不是垫垫吗？ 怎么那么讨厌啊？ 什么事儿啊？ 房子啊！ 房子怎么了？ 怎么？哎呦！ 哎呀， 这没垫怎么不适应？ 至于吗？缺德，没吃过呀，德行！ 这什么好东西把你弄成这样了？ 哪儿啊？ 什么样了？你怎么了？ 渴了吧？ 嗯。 咸吧？ 不咸不咸不咸不咸，还真不觉出咸。哎呦！你要说咸，我还真没觉出来。其实有什么事那么咸啊？我 是你吧？ 啊， 你是不是你？ 不是我，不是我。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 什么事儿、啊？ 这三年以来，咱们住了三年，你一回没承认过。 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我。哎，你这说话真逗，上来是你吧？我肯定得说不是我呀。 齁的慌吧？ 不齁啊，一点都不齁啊。 那你口重。 谁说的？我最近口轻多了，你知道吧？ 行，你装，你装，你就这样啊！ 装不下了，真装不下了。你别让我什么，你让我装。 哎，对对，你多喝点。 哎呀， 别烫着， 咽下去了。 嗯， 顺顺就是的。 哎呦， 他刚才是我不知道什么让什么一句话给噎着了。 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啊，我们没说什么 啊，你 就说那个有点噎得慌 啊。 这是撕开的纸。 哟， 这是弄破的盒。 哎呦， 这是拆了封的塑料袋。 你到底想说什么？ 哎、这跟那男的怎么了？这是？ 嗯， 哎，你擦了手，粘，别到处摸。 哎呦，你刚才是不是？哎呀，粘！哎呦， 哎呦，不吭声我也知道，我这眼睛啊，就跟咱们宿舍装了摄像头一样。 真的？ 谁干了什么？特别是背着人，门清。 你这什么眼呢？这是钩子眼。 哼，钩子眼怎么了？ 哎呦我。 哎呦，我说急了， 对呀，干嘛呀？真是、嗯， 你说一声，不是不给你吃，这会儿不说话了是吧？那时候你怎么动嘴动那么快呢？咯吱吱咯吱吱的，还是室友呢、 哎？他也就说点闲话， 哎，真是 没头没尾，净瞎指。 咱不就吃点东西吗？至于的？ 还有酸奶呢， 嗯， 别辣呀，别辣，赶紧喝，快点，快点。哎呀嘿。哎，你真能省管哎！ 嗯， 你攒那么些管干嘛使啊？ 我还拿省的，他管对不上。 哦，你给他省管，没酸奶了也没用啊。哎，你说他也是，每回骂完了还买、 嗯， 买完了咱不就随便吃吗？ 真是， 你说藏着干嘛使？一个宿舍的 啊，搁在这儿都搁坏了，等着过期。 老师，我想换一宿舍，没他们这样的，他们老天天吃我东西。哦，你看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咱们学校还是鼓励你们尽可能同学间进行协调啊。你看这个事情，就这么点小事换什么呀，是吧？哎，互相帮助吧，都是同学的，谁不互相帮忙嘛？行，老师我不说了，再见。这可怎么弄？天天把我弄的最好吃的东西，那是我亲戚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我一口没吃着。那在国内都买不着，那巧克力里面包着榴莲，香着呢。玩意儿，比利时那个饼干呀，就是又脆又香。我吃了一口，我愣没好意思接着吃，舍不得。 咬完， 我说我藏起来吧，等哪天好好的我吃一次，一个渣都没剩的给我吃了。那袋儿我还看见了比利时三个字儿，就别说这一次了，好些次了，这不是一回两回，要么我生气呢。当然了，你可能觉得我有点小心眼儿，咱不是个小气的人，要不是他们天天这么折腾我，我至于吗？哦，同学，我没事儿。同学不是跟你 怎么了？这人哎，背书呢。 哎，那我就想个狠招治治他们，治好这一回，我相信他们以后后半辈子都能幸福，不然就是一辈子的孤单。 要演话剧吧？这是什么背台词？还配乐呢？ 那我就这么干了。 纸箱做鸡排，查着了。这个整个步骤我都看一遍。得嘞，先拿个纸箱，撕，哎，撕完了剪，剪完了以后是怎么着？好，现在该蘸上面粉糊上它，糊上它以后我到下锅一炸，炸出了那个外面的那层焦焦的那个面糊，然后我再撒一点叫什么香肉粉啊什么的，然后还有这种炸鸡排蘸的那个料，哎，这样香喷喷的放在盘子里。好的，好，就这样。哎，我再装到盒子里，这样显得更隆重一些，让他们吃去吧。哎，我来了，我要出门了啊，我马上就出来。 谁叫他呢？ 嗯， 哎，闻见了吗？还特别香。哎， 嗯， 这盒里，哎呦，你看那油都沁出来了。 别动，你别动。 怎么了？ 我来尝尝。 你别光你尝，我也。哎，看见了吧，大鸡排炸得这么好，你看这透出香了，油亮油亮的。哎哎呦，我好长时间没吃这东西了，我特别喜欢，我以前就爱吃过油的，什么炸果盒。 你等等，咱俩能不能有个先来后到啊？ 我先来了。 对呀、啊，所以我先吃啊。你都先来了，你还不让我先吃？ 你这人怎么这样？他一块儿看你的，没说不 给。那脆丁壳吧， 这一块儿那剁两半不就完了吗？还什么脆丁壳？你这边给你，哎，来， 我这边就这点儿，这就剁两半，剁了是剁两半，你能从中间剁吗？ 啊，行行行行行行，再给你点，来， 你看这， 哎呦， 这肯定好吃，这里边颜色都跟咱外边买的便宜的不一样。 对，你看这个芯儿，哎呦，这个好，你看不出那丝儿来， 嗯， 看不出那丝儿来。是不是炸透？ 嗯， 他们家亲戚就是干这个的。 给吃了， 这，还不塞牙， 味道是可以， 但有点，感觉有点怪。 是不是这个好吃的东西都是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我带着枪来的，啊哈，啊哈啊哈！ 我一手抓着你，一手逮着你。 对，我正想告诉你呢，我们俩帮你尝了尝这个鸡排， 这不新鲜。 对，这不好吃，这个你不要再吃了啊！ 你吃的不好，对身体不好。 这可是进口的， 进口东西也不见得都是好的，你这味儿就很奇怪。 这是进口的纸箱鸡排，按你的话是大鸡排。 哎呦，是纸箱子， 纸箱大鸡排。 哎呦，上医院的。 我想问你，这纸箱子装过什么呀？ 我们说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网友爆料的，是有老帅偷吃他的食物，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有点惩罚对方的意思吧，用纸箱做成鸡排，造型逼真，结果呢，这个室友还真咬下去了。哎呀，硬要住感慨，由此可见有个好室友是多么重要啊，幸亏当年我这室友不这样，不然我得吃多少纸箱子呀。那么周飞大磊，你们怎么看这事呢？ 我们觉得那个后来女生问的那个问题很重要。 嗯， 你箱子装过什么呀？ 对， 平时很喜欢听娱乐72遍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灯光 OK， 摄像 向位， 嘉宾 再睡。 行， 又走着， 准备跑。 快乐也不是，快乐也不是，快乐也不是。 欢迎大家收看收听我们的快乐演播室。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持贾小花。 那个我知道有一贾圆圆，那个我是这个客座嘉宾甄德磊。 我是业余嘉宾叶德鹏。 好，还有一位我们人工智能嘉宾小冰。 大家好，我是小冰。 你们好。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下子就进入2018年了。两位老师，往事是不是不堪回首？ 看，我的往事特别堪，就是没灯，光看来着， 留神摔着。 当然了，满满的都是您悔恨的泪水， 他吧， 或者是幸福的回忆。 啊，那是我， 那都是过去的时光了。 啊，对。 现在呢，2018年，希望大家呢，也说出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的愿望。 哦， 而且现在朋友圈呢，有一个流行的时尚，就是狂晒自己18岁时候的照片。我不知道二位老师有没有晒过？ 晒照片，嗨，我跟你说，现在 这个照片啊是这样， 哎， 照片这种东西啊，你在冲印的过程当中， 还冲印呢， 用水完之后，如果你不晒。它那个颜色其实是显现不出来的。 哎，人说这电子的， 所以这个晒照片呢， 我这个叶嘉宾 晒蓝图， 叶斌，这个我晒的是现在朋友圈照片。 哦， 18岁我晒过， 你是 晒了。 您是什么样的那会儿？ 那会儿有头发，一人来高，然后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哎 嗨， 没什么区别， 都大一块。 谁说年轻？那时候我活力，我四射。 真嘉宾，真嘉宾， 哎，怎么着，叶先生？ 您注意您的言行和四肢啊。 您的活力，您的激情， 对对对， 您的青春，您的梦想都在。 对对对对，那会儿正是一个青春年少，风华正茂。 您可以讲一个十八岁的时候一件青春糗事吗？ 哎， 年轻嘛，不怕犯错。 就是当时我一没溜，我摔大马趴。可乐吧啊！ 您是在一万人面前摔的是吗？ 啊，一万没也许9700 啊，上台的时候摔的是吗？ 没有，下台的时候摔的，没看见，幸好没人没。 哦，就是一下子摔到这个后台厕所那儿了。啊，叶鹏您好， 哦， 您十八岁的时候有些什么，有意思的回忆？ 哎，怎么到他这不一样了？有意思的，你看他人生没什么意思。 十八岁那年啊，我这个最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有一回看演出的时候，台上有一个胖子下台时候摔一大马趴， 哎，他看见了，这是我见证人。哎， 现在有些什么感慨呢？ 感慨是怎么不下雪呀？ 您呢？ 哎呀，烦躁的事情就是怎么参加了这么一档没有谱的节目， 不太适应。 是是是， 我相信您在未来的日子里，未来的岁月里，在笑容里为我祝福。好，感谢。 我录像，我为你祝福个。接着说，这主持人要结婚，你没听明白？ 好，下面我们来听听人工智能小冰他的十八岁寄语。 我发现你们人类就疯狂的晒自己十八岁的照片，切，谁还没个十八岁呀？本宝宝十八岁好几年了。也许以后一直都十八呢，说吧，羡慕不羡慕，嫉妒不嫉妒。话说，十八岁好像真的是个让人感慨万千的年纪呢。小冰在去年生日的时候许愿，希望自己可以停下来，再过一次十八岁，结果真的成真了。2018年，小冰希望可以交到更多的人类朋友，可以解锁更多的技能，可以主持更多的节目，哈哈哈。为了表达一下此刻的心情，还是酸酸搭的吟诗一首吧。诗的名字叫做《匆匆的年华》。深静的夜幕下，有着何等的寂寞。那时候我的孩子气如流水汩汩向北流去，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人生的欢喜。瞧不见雪花纷纷的声音，悄悄地落在了你的耳朵里。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